每根海参只要15块钱，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，满意再付款。最后30秒，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做饭真的不是我的强项，不是煮硬了就是水加多了煮烂了。 你呀，就是从小被照顾得太好，教你一招，洗完米之后在水里加几滴油或者是几滴柠檬汁，煮出来的米饭啊是又香又松软。 那我妈爱吃白菜饺子，我该怎么做呢？ 去菜市场买一颗白菜心和一斤半的绞肉，打上4个鸡蛋，放点油盐糖葱姜蒜，切成末搅拌均匀，这可是地道的北京白菜饺子了。当然要是有心的话，可以再切2根大海参， 这个 白菜的多汁加上海参的鲜美，保准阿姨下个月还得来看你。 看不出来你倒是真会吃呢，难得吃次海参白菜饺子可以，可这要是经常吃那得多少钱啊。 那再教你一招啊，想购海参团购节，花15块钱吃进口野生海参，这个价格还贵吗？ 15块钱真的假的呀？ 来自于地中海的鲜鱼鲜海参，每一根都是生活在深海200米以下的一级品野生海参，每盒200克，大概40头左右。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，本档活动当中3折团购，买一盒送2盒，划算的每盒才666块钱，每头只要15块钱。 还不止呢，今天凡是活动时间内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订购海参的朋友啊，每人多送一个海参焖烧杯。想吃海参了，前一天晚上把海参用开水煮沸后直接倒在焖烧杯里，第二天早上啊，又大又肥又 Q 弹的海参食材就有了。您啊，再也不用泡发煮耗时5-6天的时间去打理了，一只海参焖烧杯全部搞定。市面上这一只299，今天订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送，不过呢只有20个名额，先到先得，送完为止。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我们常说现在钱太不经花了，去趟菜场买顿排骨买斤虾都得40-50块钱，逛趟超市买点零食生活用品没有100块都出不来。但是今天花15块钱，您就可以给爸妈做顿海参小米粥，给孩子做顿海参蒸蛋，给爱人做个葱爆海参，这个花费值得拥有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对了，15块钱啊就可以给全家人来补充营养，尤其是生长在海里的海底人参呢，3年6次的休眠期使得这款鲜芋仙海参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、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等等物质，这么多的营养元素，每次花费15块钱，我相信啊，这是任何家庭都能够消费得起的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手机尾号是5035的朋友说，2000不到就能吃上1年的海参，那肯定不贵呀。还有7566的朋友说，上次请客一人一粒海参就是80-90块钱，你们这一头才15块钱，还是自己在家吃划算。 对呀，1999块钱团购原价5997元的3盒进口野生海参，一周吃2次的话，全家可以吃上小1年的时间，划算到每顿才15块钱，15块钱买条鱼买斤虾都不够。但是今天您却可以给全家人做上1年的海参大餐，老人孩子都能吃，而且呢它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的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还有手机尾号是4862的朋友说啊，爸妈辛苦了一辈子还没吃过海参呢，今天就订个3盒，让他们也尝尝星级酒店的菜肴。1578的朋友说，花15块钱能吃到进口的野生海参，价格很便宜，就是不知道品质怎么样。解释一下，这款海参是地中海的进口野生海参，海关的报关单和质检报告啊都是齐全的。深海冷水参，小身材大营养，1周2次，全家健康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

急了，这通滑了。曹操高兴啊，只要不追，曹操心里就踏实的多呀。只跑得天色微明，抬头一看呢，是乌云压顶啊。紧跟着咔啦一声雷响，曹操打了个冷战，心说这怎么大冬天的打雷呀、啊、跟着好，哗，雨下来了。哎呦，瓢泼瓦罐的大雨，这通浇啊，刚才在长江里边是一通烧，现在呢是一通浇，真撑得起是水火既济呀、啊、这滋味太难受了。怎么呢？好多人身上都有好些烧伤啊，让雨水这么一浇，湿衣裳这么一腾，那滋味比针扎刀刺都难受哦。南方啊下的那叫雨，换到北方来啊大概就改成雪了，凉着的呢，撑得起是透心凉啊。这个冷哦，伤这么一疼，身上这么一冷，肚子就饿了，一个个是饥寒难忍呐、啊。丞相，咱们造点饭吃吧。曹操在马上一看，唉，他暗暗长叹一声啊。曹操跟大伙一样，也饿得有点受不了了，冻得在马上也一个劲儿的直打冷战。吃什么呀？干粮袋都扔了。这么办吧，赶快到左近寻觅些食物。听这词儿多好听啊，寻觅些，找找，找什么呀？实际呀、啊、就是抢去。原来曹操初步平定北方的时候，那军纪多么森严呢、啊、马踏青苗，革发带手，他的军校啊随便骑马踩坏庄稼都不行。现在啊逮什么抢什么，军纪呀、啊、顾不得了，大饼干粮馍呀、生米油菜锅见门拿门全回来了。曹操一看挺好，吩咐人赶快着火。就这一句话呀，旁边趴下四个，啊，丞相还着火呀？您还怕咱们烧的不够啊？是怎么着？哎，曹操心说，你当是我说这火字我不哆嗦呀？现在你不着火不行啊，你不得做饭吗？哦，众人这才明白，丞相的意思是举火为炊呀、啊，做饭咱们好吃点嘛。对，赶快埋锅。还没等把锅埋下呢，忽听远处一阵大乱，有军士来禀报，启禀丞相，大概追兵来了。啊，曹操和他手下的这些武将啊，几乎都成了惊弓之鸟了，一听追兵二字是不寒而栗啊。他们赶忙上马，扭向回头一看，由后边上来了一二百口子，到了跟前才看清楚，哎呦，感情是曹操手下的那些谋士，他们由李典和许褚保着追曹操来了。会合一处啊，曹操一看这些谋士啊，心里怪不是滋味，怎么回事呢？都改模样了。那荀攸、贾诩、程昱、刘烨、吕虔，原来一个个都多神气呀、啊！现在您再看，帽子也烧了，胡子也焦了，衣服也破了，带子也折了，靴子都跑丢了，有的连眉毛都没了，烧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那是创的。大概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啊！别看一个个这么狼狈，礼节还没丢。到曹操的跟前都拱手施礼，给曹丞相道寿惊。曹操也安抚这些位谋士几句。曹操一想啊，别在这儿做饭了，咱们赶快跑吧。怎么回事啊？这儿啊离乌林很近呢、啊、说不定由打哪儿就上来一股子追兵，那实在受不了，现在啊是无力应战了，咱们干脆到前边啊找个僻静的地方去造饭得了。 这儿太危险。众军校一听，只得是遵令随行啊。原来曹操不是想取到荆州回许昌吗？现在看来啊，荆州去不了了。怎么回事呢？江东人马是处处设卡，而且派陆逊为先锋，把去荆州的道给堵死了。如今呢，曹操只得率领着这些残兵奔南郡。开始曹操不想奔南郡，因为南郡和江东人马在那儿对峙着，他看那地方危险，现在没法子了，非走南郡不可了。去南郡只得投奔江陵。这南郡呢，按现在来说呀，就是一个地区，它算是一个地区所在地。曹洪不是在那儿镇守着呢吗？如果要是赶到南郡呢，也就算有救了。曹操问手下的军校，那么奔江陵从哪儿走近呢？军校回禀说，只得走南夷陵，过葫芦口，那就快到江陵了。曹操一听，就走这儿吧。这时候雨呀，可小多了。雨虽然小了，可是这些军校一个个劳乏的不得了了，每往前迈一步啊，大概都得咬咬牙发发狠。有的谋士一看，这哪行啊，赶忙往前一带马，启禀丞相，让这些将校能不能歇息片刻再走啊？这个曹操在马上回头看了看，他心里明白，他手下的这些军校啊，一个个都累坏了，甭问，肚子饿得也有点受不了了。可是没办法呀，不敢在半路上停歇，你要一停，追兵上来怎么办呢？那不更糟吗？曹操想了想，前面不远是葫芦谷口，到葫芦口歇息不迟。遵令。众军校这么一听，丞相答应了，走到葫芦口那儿可以喘口气儿。嚯，大家一听，这精神为之一振，有点奔头了。到前面哪么堂堂坐坐呢，也是好的呀。等他们赶到葫芦谷口前，曹操传令，先歇息歇息，然后呢造点饭吃。嚯，随着这一声令，哇，怎么了？全都躺那儿了。躺哪儿了？就地躺啊。什么山洼乱石、树丛、山岗、陡坡、灌木林下、苇草坡前，躺着的、坐着的、趴着的、卧着的，什么形象的都有啊。这时候有些军校啊，就捡几块干松地方，干嘛呀？埋锅造饭呢。武将们摘盔卸甲，把马鞍子也卸下来了，把那马放一放啊，马也都饿坏了，就啃那荒草啊，再不就咬那树皮，那玩意儿不好吃，不好吃也得啃几口啊。这些谋士们呢，是解衣脱帽啊，干嘛呀？这衣服都湿着呢，得晾晾。然后啊，扶着曹丞相，想给丞相找块地方，叫他好好坐那儿歇歇。哎，就在灌木丛前，这儿有一块青石。文武扶着曹操到青石前，让曹操往这儿一坐，然后请丞相宽衣。嚯，还拽呢，就是您把衣服脱下来晾晾。曹操身上那件红袍，红袍现在没有正经色了，烧得糊不烂啃呐，袍就窟窿就是眼睛了，那也得脱下来晾晾，要不然把丞相腾出病来怎么办呢？搁哪儿晾去呀？拴根绳子，哪有那功夫啊？就迎着风往那树枝上这么一搭，吹吹就得了。这时候啊，众文武啊，有晾盔的，有晒甲的，那些军校啊，还有宰马的。宰马干嘛呀？那点粮食不够吃啊。大将的战马还不让杀，就得挑那瘦马宰。杀马充饥。曹操往这儿这么一坐，文武往两边一站， 曹操看了一看，点了点头，然后他是手捻短须，仰面大笑。曹操不是长须吗？啊，烧焦了一半啊，剩一半了，所以改短须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乐得周围这些文武啊，打了个冷战。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丞相，心说您手下的这些军校都这等模样了，一个个狼狈不堪，您怎么反倒捻然大笑？心说您别笑了，在屋里您一笑把赵云笑出来了，现在怎么又乐了？不知丞相因何发笑？列公，老夫小诸葛村夫吴谋，小儿周瑜少智。啊，大伙心说什么？这诸葛亮和周瑜还吴谋少智啊？行了，他吴谋少智就把咱们都给治成这样了，要是再足智多谋啊，哼，大概连丞相您在我们连个魂了尸首都没了，可没人敢那么说呀。丞相怎见得诸葛无谋，周瑜少智呢？列公请看，此地山川险要，要是老夫用兵啊，我必定在此处安排一哨人马，嘿，我等虽不能全军尽没，可也所剩无几呀。可是周瑜和村夫孔明他就没想到这一招，所以我说他们用兵啊是徒有虚名。众文武一听是点头称赞，丞相所见高人十倍呀、啊，还捧呢。众谋士这话音还没落呢，就听到随着一声炮响，四下里喊杀震天，金鼓大作，烟火突起，休得叫走了曹贼啊。这时就听半空打了个霹雷，不是打雷呢，那是有人在喊，那声似霹雷呀、啊，曹贼想往哪里去？你家三将军张飞在此等候你多时了。随着这句话，就听乌骓马一声长鸣，哎呦，曹操的真魂差点吓得出了窍啊！这在青石上怎么一摘楞身子，险险有在那块石头上栽下来。旁边两个人赶忙把丞相给扶住了。曹操吩咐：“带马！”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呢。曹操是上马披袍夺路而逃。他先跑了，张飞来了怎么办呢？也得打呀。许褚吩咐带马，有人把他的战马给拉过来了。许褚飞身上了马。上了马呀，才明白过味儿来，哎呦，这马没备鞍子呀。张辽和徐晃唯恐许褚啊取张飞不下，他们要助阵，三个人哗的一下迎着张飞就上来了，一个钉子形往三将军跟前这么一站。张飞一看这三员将，他乐了。张辽、徐晃和许褚都纳闷儿，这张飞怎么回事？他笑什么呀？笑我们呢？几个人互相这么一打量，哎呦，一个个臊的是面红耳赤啊！怎么了？这三员大将，这相大了。张辽啊是有盔无甲，徐晃有甲无盔。再看大将军许褚啊，是没盔没甲，只穿着一件空心战袍。仨人呢，清一色， 那战马都没鞍子，全铲齐着，怪不得人家张飞笑呢。哎呦，笑得这几员大将是羞愧难当。许褚一想怎么办呢？这也得打两下子呀。哎，干嘛呀？他想把战马撒过去。撒过去了没有？没有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武将的战马呀，你得俩脚踹蹦凳绳，腿磕飞虎颤，小腹一碰铁骨梁，哗的一下这马就冲上去了。现在全没有啊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嗨，许褚一着急，啪回过手来，就在这马的后胯上抽了这么一枪杆子。这马才明白，哦，主人要打仗了。哗的一下他往前这么一长腰，好吗，差点把许褚由打马上给闪下来。张辽徐晃也过来，张飞力战三将，一场混战，这三员大将哪有心思打呀，让人家张飞啪啪战马蛇矛，把那战袍给挑了俩窟窿。几位赶快是败马而逃，他们早就看见了，反正丞相已经夺路走了，干脆咱们也跑吧。曹家将校是纷纷逃散，好在三将军呢不苦追不舍呀，追了一段路啊就不追了。张飞带领着人马回去是就地开饭。嘿嘿，看见了没有，一出大营我不让你们带干粮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曹操啊在这儿把饭给咱们做得了。呵，众军校挑起大指啊，三将军神机妙算。嘿嘿，张飞赶忙摆了摆手，我有什么神机妙算呢，这都是咱家军事了事如神呐。吃吧吃吧。张飞呀、啊、那是打心眼里头佩服诸葛亮，可不像是在博望坡用兵的时候了。当时他接过将令去，心里头是一点没服啊，现在是服服在地。要不是军事传令的时候再三叮嘱，张飞三将军今儿个非把曹操生擒活捉了不可。哼，便宜了曹贼。为此啊，张飞才没追。张飞这一不追啊，曹操松了一口气，他就怕追兵不舍呀，那就完了。好厉害的张飞张翼德呀，别说现在我这点残兵败将，就是我率领百万虎狼之师的时候，在党阳桥前，张飞面无半点惧色呀，我哪打得了他呀。曹操一边跑着一边在马上回头看，离着这追兵渐渐远了，这心里头稳当了。正往前跑着呢，有人来禀报前面出现岔路。这时人马已经来到岔路口了。前面这两条路是一条大路一条小路，这小路是直通华容道。这华容道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湖北监利东北。要是走大路呢，多走50里地，走小路呢近50里地。大路平坦，小路路窄道滑，坎坷难行。请问丞相走哪条路为好？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我是评书演员田连元，有故事的人生，有故事的你，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，讲述你的多彩回忆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，将相本无种，吾辈当自强。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，读书俱乐部，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 今天你读书了吗？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，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。纪实传奇，北京故事广播，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都说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一年之计在于春。春季呢是万物复苏、天地聚新的时候。当然了，春季我们也要注意养护身体，注重健康。 是的，我建议您啊，这个季节呢，不妨给家人吃点海参，因为呢，海参是含有钙、铁、磷、蛋白质等多种的营养成分，还有一些特别的物质，如海参粘多糖、硫酸软骨素、海参皂带等等。早餐来一碗软糯粘稠的海参小米粥，下班回家吃上一道浓郁鲜香的海参豆腐煲，或者一份爽滑 Q 弹的海参刺身，太有口福了。关键是为您带到进口野生一级品的海参，品质高，价格低。 是的，您现在就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明星商品地中海进口的一级品野生海参，场上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。那今天活动中呢，是买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，每盒划下来呢就是只要666。当然今天活动还有一支价值299元的专业海参泡发杯免费赠送。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等于说三盒120多头一级品的进口野生淡干海参，够吃一年的，然后再加一个省心便捷的泡发杯， 对， 一共才花到1999元呢。 是的， 各位时间只有5分钟啊，立刻来行动，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确定一下，是进口野生海参吗？还是一级品的？ 是的，全部都是地中海纯净海域深海里自然生长，经过了夏眠，营养聚集高，肉质紧实，品相好看的一级品野生海参。大家呢可以自己去专柜转转看，对比一下价格。不过啊，建议您先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预定一个名额，送到家亲自对比一下品相，晚了可就没有1999三盒，更没有专业海参焖烧泡发杯免费送了。 对， 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我家老丈人80多岁，大连人，对海参呢特别信，这一到入酒吧就开始吃海参，吃到初九正好过年，送他2盒表表孝心。 没错了，而且呢，海参的营养啊，现代研究也表明，海参当中含有丰富的钙、磷、锰、铜、除、锗、硅等多种人体不能自身合成的氨基酸、稀有成分、海参素、海参粘多糖等等的物质，更加适合各种人群来食用。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三盒进口的野生淡干海参，原本要5997，今天只要1999，每次只划算15块钱。今天海参专档还有价值299元的专业海参焖烧泡发杯免费赠送，千万别犹豫了，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海参难做吗？ 不难啊，尤其是野生海参泡发率高，这一次呢咱们还送专业的泡发杯，那是更加方便了。一煮一焖，砰砰弹的海参食材24小时就可以好了，而且呢自己泡发也是更加放心。 对， 那做法呢也很多样啊，想吃蒸蛋了，海参切段，放一点葱花，撒点酱油，按照平时做菜的方法就可以了。还有红烧、爆炒、煮粥、凉拌，每一道滋味都不一样。周末在家您也可以呀，给全家人包一顿海参饺子，鲜美营养又好吃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提醒您啊，4007106108 4007106108持续满线当中，拜访客户，走亲访友，地中海进口野生一级品海参，上档次有面子，专柜1999元一盒，现在呢1999，买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， 是 单盒划下来只要666块钱了，吃一次只要15块钱，千万 万别忘了，还有专业的海参泡发杯一支免费赠送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想想看，花1999块钱就可以带全家人享受到一整年的海参营养，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成功下单安排送货到府，每一盒呢都有可视化的窗口，好不好看得见，相关的进口手续、检测报告都是一应俱全的，满意签收付款，不满意您说声谢谢。购物方式简单化，也是咱们对海参品质的自信。15块钱吃一次进口的野生海参，就在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最后30秒钟，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要点什么您？ 想备点年货。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。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。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。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。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。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。 厉害了我的哥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。你的故事天地。 欢迎知识入学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曹操一边跑着，一边在马上回头看，离着这追兵渐渐远了，这心里头稳当了。正往前跑着呢，有人来禀报前面出现岔路，请问丞相走哪条路为好？你们可以登高一望，探听路上有无动静，然后进军。遵令。几个军校赶忙跑到山头上去了，看了半天呢，然后这才下来禀报，启禀丞相，通往华容小路啊，有几处滚滚浓烟，那大路上是安静无声。哦，曹操听到这儿沉思半晌，然后传令兵进华容，从华容道走。哎呀，旁边有几员武将这么一听，且慢，丞相，方才军校不是已经禀报过了吗？通往华容路上有几处浓烟呢？常言说烽烟起处必有军马呀，何必找这个麻烦呢？这小路走不得吧？哎，曹操摇了摇头，几位将军，兵书上说实则虚之，虚则实之啊。你别看通往华容路上有几处浓烟，那是假象。你看那大路很平静啊，哼，说不定准有埋伏。因为诸葛亮诡诈多谋啊，他特意派人在通往华容路上点起几堆烟火迷惑我呀，然后在大路设下伏兵，想把老夫全军尽没。嘿嘿，我孟德偏不上村夫之大，我就是不中你诸葛亮这个诡计。两军作战不仅斗勇，更主要的是斗智。曹操心想，哼，小儿周瑜，村夫诸葛亮，我曹孟德呀 军事才能比你们两个高得多。众文武一听都把大指竖起来了，丞相妙算，我等莫及。丞相您真是个高人，嘿嘿。曹操洋洋得意，把脸这么一甩，吩咐人赶快投奔华容。曹操领着这些人马就奔华容道来了。曹操自己觉得呀，自己很聪明，可是呢他就没聪明过人家诸葛亮。这两军作战呢，估计揣摩研究对方十分重要。这次在华容道，诸葛亮就反复研究了曹操。他都研究曹操什么了？首先诸葛亮研究曹操看到华容道上空这腾腾烟雾，曹操会怎么想。他看完了烟雾，他是走大路啊还是走小路。诸葛亮知道曹操这个人是熟读兵法，善于心计，也就是说呀，他善于动脑筋。曹操想问题比一般人想的深，他深在什么地方呢？按照常规来讲，不论是谁把人马带在这盒，这么一看，大路上静悄悄，而且平坦宽阔，小路山道崎岖，而且还有团团烟雾，绝对不能走小路，一定得走大道。哎，曹操就不解，他反其道而行，我偏走你这冒烟的地方，肯定诸葛亮在大路上设了埋伏了，所以他偏走华容小道。就这一点，诸葛亮算把曹操的心思给摸透了。他正是针对曹操这种想法，所以先在小路上放这么几团烟雾，设下了埋伏。诸葛亮啊，比曹操想的又深了这么一层。这就好比跟下棋一样，跳马出车拨边炮啊，你看三步棋呀，人家看五步棋，看五步的这位一定胜过那看三步的，这就叫棋高一招。就在华容道究竟走大路还是走小路这一点上，诸葛亮就比曹操高了一招。他走到华容道这一看，这山势，哎呦，这华容道这条路可太难走了，被这曹军给累的呀，一个个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人呢还勉强的能往前挪动挪动，这马都不行了，那马只要往地上这么一趴就再也站不起来了，下象棋合适都成了卧槽马了，可是那人也别坐下，坐下也甭想起来了，连饿带冻。现在啊，这雨不是停了吗？风向可变了，改成西北风了。刮东南风的时候啊，那滋味还好点，这一改西北风，每个人身上啊都结了这么一层薄冰，一走到嘁咔嚓直响，肚子叽里咕噜，再这么一叫唤，身上无衣，肚内无食，一个个眼前发黑，还想爬山走路，哪儿走得动啊？再说还那么些带伤的呢，被烧伤了的那些军校啊，拄着棍儿走，那些招枪中箭的，一个个互相拖拉着走啊，说走好听啊，都快成了爬了。再看那些打着旗幡招展的那些小校，原来啊还打着旗子走啊，后来就扛着旗子，最后拉着拉着拉着都拉不动了，把旗子都扔了。反正这么说吧，给什么扔什么呢，身上最好连一点分量都没有才好呢，减轻重量好行军呐。就这样都走不了了。曹操走着走着一看，哎，怎么前军都不动了？有军校来禀报，启禀丞相，前面呢是路窄道滑，有很多泥泞， 把马蹄子都陷住了，所以呀，前军行动十分困难，就是走不了了。曹操听到这会儿火了，岂有此理，三军打仗，风扇开路，遇水叠桥啊，怎么能发现点泥水连路都走不了了呢？传我将令，让带伤的军校在后边慢慢走，强壮军卒都给我单土砍柴，割草割芦苇，干嘛？填沟垫道，人马火松而行，威令斩斩。曹操说完了，让张辽带领几员大将是提刀监视啊，有迟缓者立斩。曹操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？他怕追兵上来呀。这令传下去了，立斩呐，立斩也走不了了。那军卒真走不动，有的呀就连柴草一块儿都垫了沟了。哎呦，哭嚎之声不绝于路，那死者是不计其数，哭的这个惨哦。曹操一听这哭声，这气更大了。常言说死生有命，何哭之有，如果再有哭者杀。嘿，曹操比方说带三挺人马吧，一挺人马落到后边去了，有一挺人马填了沟了，只剩下一挺跟着曹操往前走啊。好不容易连滚带爬过了这条险道，前边啊这路稍微平坦点了。曹操回过头来看了看，哎呦，身后只剩下300来人了，没有一个是衣服整齐的，没有一匹马有鞍子的呀。看看现在，再想想兵进江东那时候，唾手得荆襄，兵马一到江陵，83万人马诈称百万，沿江扎下营寨300余里，那是多么的威风。今儿个呀就剩这一小堆堆人了，曹操赶忙把鞭子这么一挥，他这是按下一令，催动人马快走，是越快越好啊。旁边的谋士武将这么一看，如今是人困马乏，还往前赶路啊，丞相能不能在此少歇片刻？曹操摇了摇头，不能在这儿歇呀，赶到南郡再歇息吧。又走了这么一段路，曹操猛地这么一抬头，他打量打量周围这环境，然后他用左手一推胡须，是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众文武机灵打了个冷战呢，每个人身上都起了一层冷疙瘩，心里说：“我的丞相，您怎么又乐了？第一次您在乌林一笑，把赵云笑出来了；二次您在葫芦口一笑，把张飞笑出来了。”现在您怎么又笑了？丞相，您又因何发笑？列公啊，我还是笑那孔明与周瑜这两个无能之辈。要是老夫用兵的话，我在这儿埋伏起一旅之师啊，你我就得束手遭擒。如果在这儿埋伏下一哨人马，咱们一个都跑不了。哎呀，文臣武将听这一咧嘴，心说：“丞相，您怎么竟盼这个呀？现在可千万别碰上江东和诸葛亮的人马了，要是碰上，咱们就真都完了。现在甭说打，走道都走不动了，还能打仗吗？”一个个饿的是前心贴后心，眼前一个劲儿的发黑，还能打仗？ 这会儿啊，最好是一个敌兵敌将也别碰上才好呢。丞相，您说的有理。嘿嘿，列公随我来，咱们兵过华容。曹操这话刚说完，听对面大一声炮响，紧跟着是金鼓大作，一哨人马就把路给查了，500削刀手啊！哎呦，这个兵这个精啊，全都是20岁往外30岁以内的小伙子，个头都一边高，一个个生的是剑眉虎目，铁胸叠肚，他们头上戴着虎皮冠，张口吞天，豹皮披肩，豹皮战裙，大红拱裤，虎皮战靴，每人手里头提着一口大刀，刀长五尺，刀头20万，刀杆20万，那刀杆下着一个大环子，上面拴着5色绸子条，是随风摆动。大刀是刀宽背厚，刃虽薄，刀背儿背后有一指，刃薄一丝，光闪闪，明亮亮，冷森森，避人之寒。每个兵丁身后都背着一张铁钗弓，斜插凋零剑，一个个好似猛虎生双翅，蛟龙海中游。看，有一对门旗，门旗上书2行大字：青龙偃月惊宇宙，赤兔宝马踏乾坤。正当中一杆大道旗，绿缎色的，掐金边，绣金线，红飞火焰，上拿金线绣出几个大字：汉圣亭侯。正当中一个红月光，月光里边一个斗大的官字，随风飘摆。道旗下有一员大将，身高80开外，金盔金甲绿征袍，胯下赤兔胭脂马，手提青龙偃月刀，手捻长髯，是威和凤目。哎呀，正是那关羽关云长。曹操一看，差点咽了气呀。第一次他在乌林一见赵云，是险些落马。第二次在葫芦口一见张飞，曹操是魂飞魄散。现在一看关羽呀，简直是吓没了气儿了。不单曹操这样，他手下的那些文武一个个是亡魂丧胆呐，不由自主的都往后倒退几步。这可怎么办？哎呀，曹操左右看了看，只得是拼死一战，夺路而逃。得打了，拼吧。曹操说完这几句话，回头一看呢，一点动静没有。怎么回事？他手下的那些武将一个个愁眉苦脸，低头不语呀，怎么打？有人低低的声音说了两句话：丞相，纵然人不怯敌呀，可是蚂蚁乏力，就算我们不怕关羽跟他拼，可是马都不行，过去一个就得让人家斩一个呀，过去俩就得叫人家斩一双，咱没法打了。哎呀，曹操心想，退下去。往哪儿退啊？还退到葫芦口去啊？张飞可那儿等着呢。哎呦，这不是上天不入，入地无门吗？我等难道说插翅难飞不成？曹操真要哭了。这时他手下的谋士程昱催马过来，到了曹操的身旁。丞相，我听人说呀，这关羽为人，他是傲上而不忍下，欺强而不凌弱，恩怨分明，信义素著， 丞相旧日有恩于关将军，今日丞相只得亲自马前相告，我们方能脱此大难。说素日丞相您对他不错，您过去说几句小话叫他放了咱们得了。关羽这人脾气特大，你要是比他大呀，哼，他还根本不理睬你，但是对他的下属啊很好。你要是强横啊，他就要碰碰你，你要是软弱呀，他还要相助你。这个人很讲信义，您过去说几句好的吧，求关将军网开一面，我等方能脱险。曹操想了想，只得如此了。你们闪开了，谁也没挡着他呀。曹操一抬手，干什么？要整整关。嗨，帽子早没了，伸手掸了掸红袍，甭掸了，这件红袍左边还有袖子，右边那袖子不知道哪儿去了，袍子前面节都烧没了。左右文武一看呢，都差点乐了，心说您就不必在这整理衣冠了，就这样过去得了。哎，曹操往前一纵马，来到关羽的跟前，一拱手，啊，关将军别来无恙。关羽一看是曹操，他唰把青龙刀刀头往铁骨梁上这么一压，用左手一扶刀背，微微一欠身，这就是等于给曹操还礼了。关某奉军师将令在此等候丞相多时。啊，关将军呐、啊，曹操兵败势微，到此无路，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。说话都带哭音了。关羽一听，哦，丞相，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，可是我已经斩颜良、诛文丑，解了白马之围，已经奉报了丞相，今日之事关某岂敢以私废公。当初你虽然待我不错，可是我已经报答你了，今儿个你提那事儿干嘛呀？哦，你想说说旧事，让我从这儿把你放过去呀、啊？不行，因为我已经在我家军事跟前立了军令状了。一想这军令状啊，腾的一下，关羽这气儿来了，这气儿一半跟曹操，一半跟诸葛亮。本来嘛，诸葛亮派兵的时候都派了，单单不派他自己。他说我连道都把不住，说我根本捉不住你曹操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旧日待我有情，怕我念旧意把你放喽，所以才让我立下了这道军令状。今儿个我放你没那事，非把你捉住不可，说什么我也不让你从这儿过去。我把你绳捆索绑送到诸葛亮的跟前，我看我家军士以何言来答对我。关羽啊，把脸一沉，残眉倒竖，凤目圆睁。都知道关羽要是一瞪眼，他可就要杀人了。曹操不由得心里的暗暗打了个冷战。曹操现在也豁出去了，他二次一拱手，关将军，将军过关斩将之事还没有忘记吧？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第二台开个右连杆，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。 段故事，百种感悟，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世界有无限可能，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各种精彩，我们不能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人物空间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欢迎知识入学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，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关羽啊，把脸一沉，残眉倒竖，凤目圆睁。都知道啊，关羽要是一瞪眼，他可就要杀人了。曹操不由得心里的暗暗打了个冷战。 曹操现在也豁出去了，他二次一拱手， 关将军，将军过关斩将之事，还没有忘记吧？丈夫以信义为重，将军深明春秋，岂不知与公之私，追子卓如子之事。 曹操有点急了，一下子就把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事情说出来了。 那么当初一日，你挂印封金，不辞而别，你要千里寻兄，过关斩将，杀了我五关几员大将，在黄河道斩了秦琪，古城前杀了我的老蔡阳，你没忘吧？那时候你凭什么走得那么顺利啊？我捉不住你吗？我要捉你的话，别说你一个关羽，十个你也走不了啊。这段情谊你难道说忘了吗？与此同时，曹操还给关公说了一个典故，他说这与公之私，追子卓如子是怎么回事？那是春秋里边的一个故事。当时魏国呀，派与公去追拿子卓。这与公和子卓呀，都会射箭，两个人是箭法如神，百发百中啊。可是当时子卓呀，正在生病，他不能拿弓应战呢。这羽弓呢，要是一箭就能把子卓给射死，可是羽弓没射，什么原因？感情羽弓的这个老师啊，是子卓的学生，跟人家子卓学的艺。羽弓当时想啊，我要用人家的技艺把人家给伤喽，这为不义，怎么办呢？当时羽弓啊，就把那凋零箭呢、啊，那箭头敲下来了。他冲着子卓，是连射了四支箭杆儿。然后他回去交令去了，哎，就留下了这么一段故事。方才曹操不是说关羽深明春秋吗？ 他知道关羽最爱看的书就是春秋，秉烛大战一看呢，看一宿。这段故事关羽当然知道了，曹操提这段事儿啊，就是为了打动关羽呀。说古人与公能不忘旧义，那么我对你关羽呢也不错，当时你离开许昌的时候我还亲自给你送行来着呢，又拿路费又赠袍啊，哼，说不定现在你身上穿着那件征袍啊，就许是我给的你那件。再说当时你离开许昌的时候保着两位皇嫂呢，你本事再大吧，你还能插翅飞上天去？我不放你，你走得了吗？曹操这番话真把关羽给打动了。关羽立刻想起了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那个经过了，而且也想起了曹操在许昌待自己的那些恩义，他怎么能不动心？好多往事是历历在目啊。当初人家曹操领人马兵发徐州，把刘关张杀得大败，哥仨谁都找不着谁了，关羽被困在了土山，曹操派张辽劝降关羽，关羽为了二位嫂嫂的平安，他在土山上约了三世，降汉不降曹啊。最后关羽听到大哥刘备的消息了，他这才挂印封金辞曹。曹操听说关羽走了，领着文武亲自去践行啊，是又赠路费又赠袍。关羽披马单刀保着两家皇嫂，由许昌千里迢迢过五关杀了曹操那么多大将，曹操都没有追拿他呀。为什么关羽当时走得那么顺利啊？还不是人家曹操有意放他吗？那么既然我曹操当初待你这么重的情义，今天我曹操落到这步天地了，你关羽怎么对待我呢？听到这会儿，关羽用手一推胡须，他侧过脸来一看曹操，再看看曹操手下的那些文武，关羽心里头有点不忍了。因为曹操这形象太惨了，帽子也没了，袍子也烧坏了，眉毛烧去了半拉，胡子剩一半了，头发也都打了卷了，一身泥，满脸土，身上穿件空心袍，里边连件衬衣都没有了。再看看他手下的那些军校，是关公想起来了，当年在许昌，曹操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每当自己到相府的时候，曹操都亲自出营，上马提金，下马相迎啊。那时候那曹操呵，满面红光啊，又白又胖，头发发亮，头戴金冠，身穿锦袍，前呼后拥，堂上一呼，阶下不诺啊，那是多威武。现在这相是多惨呢、啊、我怎么能忍心将他绳捆锁绑呢？想到这儿，关羽把头低下，他把大刀轻轻往起这么一举，把曹操吓一哆嗦，他以为关羽要拿青龙刀劈他呢，感情不是，随着这一举刀，关羽说了句话，人马四散白开，方才不是一字长蛇吗，把曹操的去路给挡住了，现在关羽传令是四散摆开，哗，这人马就散开了，这一散开他就显着人薄了，而且呢自然的闪出这么一条道来。曹操一看是喜出望外啊，哦，他看关羽这么一拨马，曹操就明白了，这是有意放自己过去啊，他赶忙朝后边的将校这么一挥手，那意思啊，快过，冲过去。 人马就拥过来了。人马刚走过一半去，这时候可把周仓跟关平急坏了。周仓瞪着两个大眼睛看着关平，心说这怎么了？哎，咱们军侯怎么把曹操给放了？不能放啊，军侯在中军保障，已经给军师立了军令状了，可你就是要把曹操放了，这回去怎么交代呀？周仓这个人呢，他口语迟，光着急，有些话一下子都堵在嗓子眼儿，这说不出来了。他就瞅着关平，关平当然向着他义父了，他赶忙往前一带马。关平低低的声音：“义父，不能放曹贼呀！您为捉拿他，曾经立过军令状。”关平这一句话，就给关羽提了醒了。对呀，大胆！他怒吼一声，把青龙单往半空这么一举，就这一声怒吼啊，可把曹操和他那些将校吓坏了。噼里啪啦，吓坏了，好多人纷纷下马，跪倒在道旁，有些人简直不是从马上下来的，是掉下来的，是哭败于地，不少人都吓哭了。关羽心里又不忍了。正在这时啊，他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曹操的最后边过来一匹马，马上坐着一个人，谁呀？张辽、张文远。张辽的马正好由关羽马前经过，哼！关羽一看是张辽。此时张辽啊，只冲关公一拱手，把脸转过去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张辽也差点掉了眼泪。大丈夫泪不轻弹，他怕关羽看见自己流泪，所以把脸扭过去了。就这一拱手啊，关羽这心里头呼啦一下子，怎么回事儿？看见张辽，使关羽想起许多往事。在屯土山约三世的时候，刘关张弟兄三人叫人家曹操给杀的大败，杀的哥几个谁都找不着谁了，东西南北都不知道了。最后关羽被困在土山，那不多亏人家张辽啊，山上山下跑了好几趟，为了关羽，人家张辽用人头在曹操跟前担保啊，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曹操了。其实呢，张辽在屯土山说降关公的时候啊，那他是奉了曹操的将令，主要还是为曹操得一员大将。不过关羽呢，一直很感念张辽，尤其是关羽离开许昌千里寻兄的时候，人家张辽啊拿着曹操的将令一站一站送他呀，每逢关羽受阻过不去了遇险，都是人家张辽赶到喊一声赶快放行，关羽那么着才出的武关呢。可是今天张辽见着关羽并没提这些往事，只是这么一拱手，就这一拱手啊，虽然没有话，可是此地无声胜有声，使关羽不能不动故旧之情。关羽长叹一声，唉，把青龙大刀往后一背，把头低下，这意思是放行。曹操以及他手下的文武看出来了，他们急忙上马，是逃出华容道。曹操过了华容道， 把那个冷啊、饿呀、乏呀全都忘了，现在是光想着逃命。可怜他身边的人马更少了，剩几十个人了，也不知跑了多远，天已经都黑了。忽听前面人声鼎沸，灯笼火把照如白昼。曹操一看，可把他吓坏了，这回可算彻底完了，这儿又有一哨人马堵截着我。旁边的文武看得清楚，丞相您别担忧了，那打的是咱们的旗号，是咱们自己的人马。什么？曹操揉了揉眼睛，龙眼神仔细一看，这才看清楚，果然是他的军校，而且前面有一员大将，不是旁人，正是曹仁呢。哎呦，曹操在马上这么一迷糊，头一晕，眼一黑，差点由马上灌下来，因为他这心情太激动了。旁边有文武赶忙把曹操给扶住了。曹仁一看丞相的败兵来了，急忙是甩镫离鞍，在曹操的马前十里先请罪，我知道赤壁大战咱们中了诸葛和周瑜的奸计，但是我没办法去营救，我不敢擅离此地，特地向丞相请罪。曹操拉着曹仁的手，你我险一险呐，就见不着面了，太悬了。说到这儿，曹操也很难过呀。曹仁赶忙安慰，丞相您不是常说吗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这算不得什么。曹仁嘴里这么说着，他看了看丞相，再瞅瞅那文武，哎呀，曹仁心里也不是滋味，太惨了，就剩这么点人了啊。行了，别在这儿耽搁时间了，赶快回到南郡江西一番吧，江西就是休息休息。曹仁保着曹操和他这些文武来到南郡，该治伤的治伤，该休养的休养，是更衣洗漱，然后曹仁在帅府设摆酒宴给曹丞相压惊。曹操端起酒杯来看了看他身旁的这些人呢，自己不由得心里头这么一阵难过，他把酒杯往这儿一放，是嚎啕大哭。哎呦，这一哭啊，把在座的都给哭傻了，哭呆了。丞相这儿怎么了？有人不由得就请教了一番，丞相啊，您说您在虎穴龙潭之中，您是泰然自若呀。赤壁兵败下来之后，我记得丞相您在最危险的时刻是开怀大笑，今天已经逃离龙潭虎口，来到咱们的地方了，而且在南郡帅府。曹仁将军置酒给丞相压惊，您应该高兴啊，怎么反倒悲伤起来了呢？曹操听这一问呐，那眼泪更止不住了，可以说是泪如泉涌啊。不瞒诸公，我不是哭这一拜，我在哭一个人呢。哦，您在哭谁？我在哭我的郭家，郭奉孝。要有郭家在，老夫今日在三江口焉有此败，我绝不能打这样的败仗，也绝不可能败这么惨。哦，感情曹操哭自己的智囊呢。自从郭嘉出仕辅佐曹操以来，使得曹操平定北方，灭了袁绍，杀了吕布，赶走了刘备，筑路中原，称雄道霸呀，那是多亏人家郭嘉、郭奉孝， 不幸北征乌桓，国家病死在路上了，真好似断去了曹操的一臂呀。如果我今天要能带着郭嘉来征江东，绝不会有这样的下场。曹操这几句话说完之后，那些谋士把头都低下了，怎么了，都有点挂不住了，心里全不是滋味。你看看，人家郭嘉是丞相的谋士，我们也是丞相的谋士，现在曹丞相想郭嘉郭奉孝，要有郭嘉在，这次赤壁就打不败，说不定还能把江东取过来。那么我们这些人呢，甭问了，就是饭桶了。可是有些谋士啊，心里也不大服气，比如程昱、荀攸。可这话没法说呀，他们怎么不服气呢？我们不是没提醒丞相您呐，提醒您您不听啊。即便是郭嘉活着跟您一块儿来打江东，恐怕郭嘉的话呀，你也不一定听得进去。这些谋士一低头，曹操狡诈多端，他立刻就明白了。哎，喜哉郭嘉，痛哉郭嘉，悲哉郭嘉呀。古人说，人在难中想挚友啊，郭嘉是我的好友，不由得使我想念起他来了。列公不要多想，来继续饮酒吧。说着曹操把酒杯端起来喝了一杯，众文武啊，这心里头稍微平静了一点。这次曹操在赤壁败的是够惨的，为什么83万人马被人家江东50000军兵给杀得大败呢？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曹操他骄傲了，但是他自己还不承认。自从他称霸北方以后啊，他自己就有点飘飘然了，觉得自己威风不可一世。本来啊，取江东的时机不成熟，不应该这么轻易动兵。因为曹操心头患只有两个人了，一个是刘备，一个是孙权。曹操想要把这俩人一灭，他是一统华夷，他心里头有点求之过急了。那么你要打江东也行，你得各个击破呀，也就是说联合一个打一个呀。比如说要灭刘备，那你把孙权联合起来；要灭孙权，你把刘备联合起来。他可倒好，逼得刘备弃新野走樊城，拜当阳奔夏口，愣把刘备给逼到孙权那边去了，使人家孙刘两家联合起来跟他干。你说曹操能不败北吗？再说呀，孔明和周瑜都在孙权跟前分析过曹操的势力。孔明跟孙权说呀，说是你别看曹操带那么多的人马，可是他远道而来，他的兵马十分疲惫不堪，他为了追拿我家主公刘豫州，他一天一夜跑300多里地，这就所谓是强弩之末，势不能穿鲁缟啊。就是你那个弓箭再厉害，你那个箭已经超过射程了，虽然对方穿着是丝织的小褂，但是你也射不透，没有力量。而且呢，曹操带的是北方军兵，不习水战。别看他得过荆州去了，但是荆州军民心不服，被迫无奈，因为曹操势力大，刘琮一下子投降了曹操，使军民无奈降了曹操了，但都不出于本心呢，就是说不是真心降啊。所以孔明说呀，只要我们孙刘两家协力同心，必定能把曹操打败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阳光茶园， 请您欣赏， 请您欣赏。

北京时间16点整。 五千年浩瀚历史，三五句养生真言，拉拉家常话养生，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在昨天这个节目当中啊，我们讲了一个主题，讲了一个什么主题呢？啊，什么叫养生？故智者之养生也，必顺四时啊，而是寒暑。什么叫寒暑？你不能啊把这个寒暑局限一次。这个寒暑应该理解的广泛，它是古人用词啊特别节约，要说笑话特别财迷，是吧？他不用更多的文字啊去阐述这个寒暑是什么。四时是什么，是吧？四时的说的这气候啊，第一个寒暑代表了四时的气候。这气候是吧，风寒暑湿燥火，你得这样去翻译，你得这样去理解啊。风寒暑湿燥火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六淫，淫秽的淫，三点水，两个字儿，节约不节约？但是你去分解的时候，哦，它是风寒暑湿燥火。实际上啊，在风寒暑湿燥火之外还有没有？还有啊，雾霾天气算什么？不也是自然气候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大家就明白这意思啊。你在这个环境啊，必须得什么呢？必须得顺。什么叫顺？就是我们最近讲的啊，几个调啊，调寒热啊，怎么去调是吧？在这个季节叫春捂秋冻啊，这个东西学完之后你必须用，而且用到恰到好处啊。你特别是给老百姓讲啊，讲的越具体越实在越明白，这叫展示了，就把这个的知识就融在了我们生活当中。哦，春捂秋冻啊，这里边有经验之谈，又有规律之谈，哎，你就明白了。哦，这个养生啊，我们要在这个自然气候、自然界当中、气候当中，第一，你要适应这个气候的变化，这是第一。那么现在再说第二，是吧？和喜怒，这又是一个词儿。和喜怒，和喜怒就三个字儿啊，三个字后面是什么？和喜怒而安居处，这几个字，七个字，七个字说了两方面的内容。我说的这古人特别财迷，是吧？可宝贵了，就一个三个字儿，和喜怒，他讲了什么？你把它展开了，就是七情啊。它喜怒代表了嘛，代表了七情，喜怒悲思忧恐惊。哎，你不能看字儿说话，你要看字儿说话啊，你那是死板的僵直的，你没有了解它的内涵啊。它告诉你啊，人的情志是我们养生的一个关键的主要的方面啊。你看看现在啊，这个心理的问题就是一个情志的问题啊。情志要影响人们的健康，而且要很难解决，是不是？把这个明白了啊。安居处又是一个词啊，就是我们讲到健康。那么健康，什么叫健康啊？一开始人们说 身体没病就健康，对，怎么样，社会进展了，发展了，把健康的内涵丰富了，身体的健康是一个基本，还有心理的健康，除了心理的健康还得有什么呢，你适应你的生活的环境，工作和学习的环境，在这里的体现就是三个字，安居处。你看啊，我们讲到养生，你今天你听明白了哦，我们听了很多的节目，我们听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吧，都说是养生的节目，养生讲了什么啊，古人怎么说的啊，养生的内涵是什么，是吧，下面说了，结阴阳而调肝柔啊，哦，有些人病叫不调，什么不调，阴阳不调，阴阳不调怎么办，要调节阴阳，要达标，达什么标，阴平阳秘，精神乃至，所以我们就发展了啊，夏天养阳，冬天养阴，是吧，养阳的时候是吧，七分养阳三分养阴，养阴的时候七分养阴三分养阳，达到阴阳的相对的在动态下的平衡啊，这些所有的后续的发展是吧，都离不开内经的这个纲啊，就溯源嘛是吧，找到啊它的根，找到它的源头啊，我们不能偏了，是吧，也不能篡改，只能按照原本意来丰富，来发展，来结合实际，来充斥新的内涵。我觉得对待古文古人这种思想思维精神的财富，应该本着啊科学的现实的客观的，应该这样啊。后边说了，说什么呢，而调刚柔，什么叫刚柔，这刚柔就是一个运动啊，就是我们师大的自然法谈到了是吧，运动法是吧，太极，太极什么是吧，哎，太极就是一个软，软中带硬，是不是，就刚啊和柔跟什么需要调，软中有硬，硬中有软啊，叫刚柔相济，你得这样去理解这句话啊，他说调，调刚，刚柔就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啊，刚性多一点，柔性少一点，到老了你在运动当中要柔多一点，刚少一点啊，就运动的啊，激烈程度是不是，这不就清楚，你得这样去理解啊，才能达到它的啊内涵本质的东西啊，所以我们为什么啊给现在的老年朋友啊讲这个运动法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年轻的时候啊以静为少，动为多啊，那么上了年纪以静为多，以动为少啊，说年轻时候大动，到老时候小动啊，为了小动我们给大家设计了什么亲情按摩法呀啊，揽功啊啊，十九步操啊啊，这些动要不停的动，哎，是这样的啊，所以你光学这个知识理解这含义，你还得实施你相应的一些方法啊，我想这样才叫真正的去理解。最后一句，如是则辟邪不治，长生久世，这是一个绝嗣语啊，你要这样做了啊，你就会啊邪不上身，是不是，嗯、啊、长生，这不就清楚了吧，这个重要的词儿我们就把它摘出来啊，你这个身体这部机器不受损 啊，它运作的好，它运作的就长，啊，它不就长生了吗？啊，你没有按照它这个程序去做，你就伤生了，就损生了，啊，最后你这部机器就早早的就淘汰报废了，这不就清楚吗？所以大家明白了哦，为什么提出综合疗法，是吧？你一听啊，你学了这个《内经》养生二字，知道它含义。你就不容易上当哦，你知道养生啊，他要适应环境，要调剂自己的什么呀，要自己调剂自己的情感，是吧？要调剂自己的运动，是不是？要调剂自己的阴阳，是不是？所以它是多方面的，才能获得，是吧？你的自强啊，这个内啊，我们一定要强调，是吧？什么叫什么呢？什么叫则？辟邪不知。什么叫辟邪不知？说你这栅了门，通过你这样运作，让你栅门、栅了门在不断的啊加固，所以这病邪就不容易入侵。这中医讲了，那就发展了，发展什么呢？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都是从内经。明白了这意思，衍生了很多的啊解释的精辟语言啊，就是这样的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啊讲到了养生，我讲的非常的粗，是吧？我的理解能力啊，我的悟性啊都不多，但是呢就是啊有些人就乐意听啊。我主要是让大家明白哦，我们现在养生是吧？什么叫养生？哎，使大家明白了啊！养生不是靠某一个产品，不靠某一个啊单一，它要靠全方位的啊，全方位的，我们就是综合的法，是吧？现在谈到四大忌时，他谈四个方面，是不是？我们谈的就更多了，是吧？我们实施的就更细了。是吧？三不屈，五不操，从头到脚，从外到内，啊，这是怎么来的？告诉大家，源头就在内经，啊，所以说我不愿意讲这个内经，为什么呢？咱没有资格，是吧？从学识啊，从理解方面，是吧？确实，啊，但是讲起来呢，也就说说自己的体会吧，啊，自己的认识，啊，要谈到养，从现在解释就是，啊。养护是吧？包养是吧？我认同啊。那么生呢？那怎么解释呢？啊，元旦字儿节是生命啊。实际上呢，啊，这里边有健康的含义，是不是？那就是如何的啊，养护我们的生命啊，是不是？是这意思吧？这是啊，对生命来讲，还有健康呢啊，也得需要啊去保养。啊，这就清楚了。从这个意思当中，我们再往深去理解这养生这两字啊，还有啊可挖掘之处啊。这个生我们还可以往深处理解，就是人的生理啊。这个生啊就出来了三个词了啊，生理、健康、生命，你这三个啊，谈到了养生保健啊。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养生保健的含义是针对啊，针对人的什么，人体的这些功能，脏腑的功能，器官的功能啊，筋骨的功能啊等等，这些都叫人的生理啊。最起码你要明白这个啊。中医什么朴素的哲学，什么叫哲学？透过现象看本质啊，抓住主要矛盾，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啊，看到问题的一个面，还要看到问题的另一个面。矛盾吗？矛盾它就两方面，有手心就有手背，有天就有地，是吧？啊，有好就有坏。哦，明白这意思了啊。可在这个情况下看似很慢啊，就有人说了，泡脚泡脚还能把病泡好了啊，推推肚子就好病， 啊，那行，是吧？那后来医生都什么失业了，是吧？那制药厂呢？那关闭了。很多人，我听过这话，啊，为什么如此说这些话？就是他不明白，啊，就是我们缺乏这方面的这个知识，啊，这个词儿，我们说了。啊，来自于什么时间呢？来自中国的，啊，哪个朝代啊？这朝代久远，是吧？啊，秦汉时期，啊，秦汉时期，啊，距今呢2000多年了，啊，我们就说了，我们的老祖宗是一个聪明的，啊，就中华民族是一个聪明的民族，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，啊，而且呢。就是有向上的，啊，有朝气的，啊，那么个民族，啊，只是有一段啊，啊，沉睡了，是吧？沉睡了，但是他的能量，啊，潜在的能量，啊，只要一醒，是吧？那真是，啊，生龙活虎啊，啊，一展昔日的风采，啊，就是这样。就非常有必要的，就是我们前人认识的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清晰的去严格这些东西？什么叫严格啊？啊，继承这些东西，就是啊，我们前人已经认识的非常清楚的东西啊，如果深深扎在我们百姓的当中，那谁还敢胡讲？还给人乱讲，就没有了。为什么没有市场？啊，你讲的那不对呀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倒起来是什么？啊，有很多人就怨，那怨来怨去，你改变不了别人，你只能改变自己。这你连你自己改变不了，是吧？哎呀，怨，啊，他是你上当受骗，怨什么？是怨我们自身缺乏必要的一些知识。像这些知识有没有？有啊，啊，我们把它念一遍啊。昨天一句一句分析没有念，啊，我们把它整个的念下来，好不好？第一句话开始啊，《黄帝内经》说：“故智者之养生也，必顺四时而适寒热，和喜怒而安居处，节。”阴阳而调刚柔，如是啊，则辟邪不治，长生久世啊。没有多少字儿啊，就把这个养生的内涵全部的阐述明白。说我们怎么看这句啊？前人就2000多年前。啊，我们的前人给他定义了。实际上呢，这本啊《黄帝内经》啊，他总结了啊，就是什么，不仅仅是这个朝代的啊，大家要特别看怎么看历史啊，他不仅仅总结了秦汉时期，就是当时那个年代啊，他也是把啊秦汉以前的。啊，就是他们的前人，这个啊，这是承袭起来，啊，再加上啊，历史在不断的发展，不断的丰富，啊，是这样的。哦，我们清楚，啊，所以我们清楚这些，我们就了解了，啊，在2000多年前，啊，我们的前人就把养生，啊，说了几方面，我们去看。啊，说了几方面，是吧？第一，就明确的告诉你，是吧？什么样的人他会去养生，他会去保健，去呵护的自己的身体，他给了一个界限。啊，智者之养生也。啊，我想呢，这里边。这句话里边，如果你钻进内涵去，你就知道中国的养生保健啊，也 啊，在以前也走过弯路啊。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，有些帝王将相啊，掌握天下啊，想什么？这是长久的统治，长久的享受啊，他就开始找着灵丹妙药啊，吃了这个长生不老药。你看我们的神话小说里边啊都有啊，也走过偏袒啊，炼丹啊。是哪朝的皇帝啊，在二十多岁吃了以后不但没长生，在二十来岁吃完之后化学啊中毒了死掉了，不但没有长寿，是吧？哎，这样事情有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些啊就没有按照哎这个养生的内涵。为什么叫智者？那智者的对面呢还有愚者，是不是愚昧的愚嘛？啊，这就给分清楚了啊。就是聪明的人，有头脑的人啊，他们的养生是什么养生？这下边是几个方面。一个方面就是四时。什么叫四时啊？啊，人在自然界啊，他生活，他工作，他学习生存啊，一开始才从这个生存开始啊，生存啊，生活啊，学习工作啊，他要在这地球上，是吧？那地球呢啊，它会有一个什么呢？气候的变化啊，古人把它分为呢啊四季啊，春夏秋冬啊，就告诉你了啊，这句话啊说的非常非常的肯定，是吧？地，你看第一个就是说的非常明确，必，什么必？有必要，你要必须。我们现在翻译的一个必字儿，就应该是这样的，啊，就非常有必要，啊，你必须的，啊，干什么呢？顺，顺的反义词是什么？是逆。哦，你要顺，顺什么？顺四时。说白了，四时就是春夏秋冬，这一年不同的季节。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什么气候特点，这不就清楚了吗？啊，我们是不是了解啊各个季节的气候特点啊？你想顺吗？是不是？你不了解这四时了，那你顺什么呀？是不是？所以看这几个字儿啊，你要是把它钻进去啊，悟透了，那就是内容太丰富了，是吧？你顺，你不了解，你没法谈上顺。那就是我们说的，很多人逆。什么叫逆？逆就是伤生，伤生了。啊，他不知道要顺应。啊，人不仅要顺应什么？人不仅仅要顺应四季、季节、气候的变化，还得是什么？还得顺应什么？还得顺应社会。就历史发展，你看你怎么去理解？所以说我们没法给你解释，这里边内涵很深很深，这我们只是想到这个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 啊，朋友们，明天再会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，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，电话83226605。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，电话84806330。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-5，电话62639411。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-7号，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，电话57155065。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，电话87874753。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，电话80115928。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好，朋友们，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 阳光茶园， 请您欣赏， 请您欣赏。 单身。 单身时间长了想结婚，现在的女人实在气死人，我干脆买她个机器人。哎呀，单身这么多年啊，就一直没找到个合适的女朋友，我发现啊，一个十全十美都没有，我在人堆里边算是呆烦了，所以啊，我干脆订购了一个进口的机器人做老婆。人的缺点毛病他一概没有，而且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，舒服呀。而且我还是按照毛阿敏的模样定做的呢。呀，怎么长得像蔡明，怪不得给我打了八折呢。完了！哎呀，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，他天天欺负我，这回他还跟我到家里边来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长得像蔡明，我也就不计较了。可是你的脾气可千万不能像他呀，要不然我可真是花钱买罪受啊！ 春节快乐，鼠年吉祥，能为您效劳，我三生有幸。 好，不错，哎，这小嘴还挺甜的啊！哎呀，这个钱花的值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 缺心眼子。 缺心眼儿？我看我给你改个名字吧。我看你长得像蔡明，干脆你就叫蔡花吧。啊，我说蔡花啊，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丈夫，你就是我的老婆啊，过来让我亲一下还不好意思。 嗨， 这怎么跟人似的，说翻脸就翻脸。这 在没有输入丈夫的程序之前，所有机器人均为柔道七段。 哎呦，我还是赶快输定程序吧，要不然我这春节都得在医院里边过了。你这里边都有什么性格类型啊？ 女强人型，就是武则天那种感觉的。 不要，我还想当一把手了。 贪图享受型，就是你挣钱我帮你花，什么好吃吃什么，什么贵买什么。 不要，我不要和我一样的人啊。你这里边难道就没有那种适合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那种类型吗？ 有事业型、家庭型、娇媚型、淳朴型、热情奔放型、温柔含蓄型。 等等，我就喜欢温柔的，我就要这个。 您回来了。 你干什么？ 您辛苦了。 你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 没有到门口去迎接您，实在是对不起呀。 原来是这样，给我上烟。哎呀，好舒服啊。这条腿，蔡明，你也有今天。这条腿，哎呀，我可算是熬出头了哈，反正能弄八个掌，八张黑。好了，起来吧啊，意思一下就行了啊。 对不起，我去给您倒茶。 好， 我去给您做饭。 好， 菜花给您添麻烦了。 我们中国男人不习惯这个啊。 慢慢会习惯的。 我们不给老婆下跪就已经很满足了。 我去给您洗衣服。 我自己洗。 给您挠痒痒。 我自己挠。 你不要太客气了。 我的腰受不了了，这遥控器在什么地方？ 您在找东西吗？ 我没有找。 我帮你找好吗？ 我自己找。 你千万不要这样客气。 我 行。 哎呦我的天啊，哎呦，这两口子过日子老这么客气，谁受得了啊。哎呀，我看你还是给我干点实际的吧，帮我收拾收拾屋子吧。啊， 请选择清洁型。 清洁型？ 哦天哪，这哪是人住的屋子，完全是猪窝。 猪窝吗？这， 哎呀，脏死了！洗手， 干什么？ 洗手！ 哎呦，我这人最烦的就是洗手了。 哎，你不要忘了，我是流水线上几百个工人，你摸一把，我拧一把，传出来的，身上什么细菌没有啊？给我安脑袋的佐藤正在得流感，给我安脖子的山田正在得肝炎，给我安胳膊的松井正在拉痢疾，给我安腿的渡边得的是伤寒。 哎呦，那我还是洗洗吧啊。你刚才说的那几个人我都听着挺耳熟的，鸠山也在你们那儿吧？ 对，他病得不重，艾滋病。 哎呦，你们那儿战犯还挺全的啊。 劳动改造吗？ 哎，你怎么老让我洗，你自己怎么不消消毒啊？啊， 我好办呐。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做成一锅开水，我这脑袋呀、胳膊呀、腿呀，全能拆下来。你把它放在锅里，用小火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宿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你再把我从锅里捞出来，按说明书咔咔咔装上就行了。 我睡觉，这锅里边炖着你。这我睡不着啊。 睡不着没关系，我这脑袋你就别炖了，把我这脑袋呀放你的枕头边上。我给你讲故事，我特别会讲鬼故事。一只绣花鞋呀，蓝色骷髅呀，绿色尸体呀。 哎呦我的天哪，你怎么就不能弄一点让我感到舒心的类型嘛？啊， 请选择善解人意型。 哎呀，你早说呀，我这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没人理解我呀。 我理解你呀，你是不是经常跟一个叫蔡明的一起演小品？ 啊，是啊，我们两个人关系非常好啊。 是吗？其实你心里边特别恨他，他把好玩好笑的台词都给你抢走了，害得你在台上大喊大叫，乱蹦乱跳，呀呀呀呀呀！ 理解万岁，错。不瞒你说呀，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作的时候，每次演出只要他演砸了下来以后，我就对他说，哎，没关系，你演得挺好的。其实我心里边想啊， 让你美演砸了吧，给。 对啊，他要是演火了下来以后，我也对他说， 啊，别往心里去，这波观众没文化，不该笑的地方瞎笑。 我要的就是这种感受啊。哎，你怎么全都知道啊？ 我善解人意啊。 你可千万不敢说出去啊，你要说出去了我可就没脸见人了，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。 什么？ 我是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。你怎么打人你？ 你说想抽自己，我善解人意替你抽了，你又不愿意，你们人类真虚伪。 我的天哪，我们人类就是再有缺点，可我们知道疼啊，我们会有感情啊，不像你们机器人冷酷没感情。我的天哪，这再这么下去我这春节都熬不过去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，退货。 遥控器已坏，现在进入逻辑混乱状态。 你要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想去哪儿啊？ 我想你背我到长城上面去玩。 到长城？

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一首歌，一段故事，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，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秋风无情，为什么吹落了单风？青春尚在，为什么回退了残红？人世间怎么看怎么沧桑，人间世它就像一张网，既然身在红尘万丈，不管酸甜苦辣都得尝。人世间免不了雨雪风霜，人间世本来就非思量，要用温柔善意心肠去看人世风光，不管他人生多么匆忙。如果有心将情关闯一闯，如何能多一些欢喜少几分忧伤，就当得道是三生修来，失去是前世的债，天注定今生要我偿。只因有爱才会儿女情长，总是要少一点责难，多一些盼望，哪怕是为情踌躇彷徨，又为爱飘飘荡荡，我想我总是有希望。

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， 还得是天津快板。 对嘛， 可钟板这么一打呀，是雪片大如画，我仔细一看，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。 什么乱七八糟的， 不是你的思路吗？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，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。 真的？ 哎， 那我们继续欢迎吧。 在这儿， 对，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。 没错没错。 来不了。 怎么来不了？ 我没带。 没带什么？ 我看出来了，全场他最坏。哦，我会什么你带什么、我会什么你带什么、吉他你带了吗？ 哟，我还真没带这个， 用我们行话叫吉他。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。 哎，塌了板。史秘书，把我吉他拿上来。 这他也带着秘书呢。哇，哇，还是个女秘书啊。 废话，男的谁带呀、行吗？ 什么整？我试试。 自弹自唱。 我们最好的没有，即使黑夜永不再来，我的心中不能没有，即使我的心很碎。 好，就这种水平，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七段， 贫不贫呢你 啊？来， 现在就开始 啊！ 天气预报， 一、二、三。你说什么？ 外国就不刮风？ 刮 几级？ 一二三四五六七呀！反正一打呀，捏的都不怕，不怕刮一刮，真都没事，有你一把。好人都说我懂兵雷，正想你多话。是啊，其实我看风光才是狗不理包子。 我操你了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